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咧准时埋位收听风云快讯。多谢各位嘅支持，本人陶杰嘅 Patreon 同埋鲍伟聪嘅，亦都非常之感谢各位嘅加入嘅。咁喺琴日星期二，即系7月1日咧，就系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咧就庆祝咧系主权移交28周年。咁啊，今年咧就于听讲咧，香港又横风横雨啊，加埋咧市面嘅经济咧系非常之恶劣，所以所谓嘅庆祝咧个气氛啊相当之淡薄。例行嗰啲升旗禮咧，見到出席嗰啲政治嗰啲咁嘅嘉賓咧，啊，亦都不見得咧個面部有非常之雀躍啊歡欣嘅心情，有個別人士甚至唔少嘅咧就目無表情咧，甚至有啲愁容添。咁啊喺7月1日當日咧，歐洲聯盟外交事務部就簡證咧，其實前一日喺中國香港特區國安法啊。是满5周年的时候呢就严正声明。他说过去5年香港公民自由持续受侵蚀，政治反对声音和独立公民社会的空间呢就严重呢是受到限制。欧盟外交事务部呢，这个呢是代表整个欧盟各个国会员国的。咁包括法国啊、德国啊、这个挪威啊、瑞典啊，啊，仲有呢啲咁嘅丹麦啊、荷兰啊等等嘅、意大利啊、西班牙等等，系统一立场。星期一喺官网发布喺声明之中指出，直到目前为止，共有332人因触犯与所谓国家安全啊嘅罪行而被捕，其中165人根据咧中国香港特区嘅国安法被定罪。咁欧盟咧就严正指出。国安法限制咧，系运用咧，系削弱咗吓对法治嘅信心，亦都损害香港嘅国际声誉。欧盟咧就更加强调啊，对于中国香港特区当局通过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及其附属法例咧，系深表遗憾。这个深表遗憾其实很重的，即是指责啊。咁咧，佢话呢啲条例新增罪名，加重刑罚，进一步扩大国安机构的权力，持续对泛民主派人士提出新的指控。政治反对派以权力为基础的民间组织、独立媒体、记者持续面临政治压力和骚扰，同埋呢啲咧政治嘅案件咧，审讯时间咧冗长，拘押时间过久，以及啊对于所谓国安法嘅摇佢啊控制尤为令人关切。呢个声明咧最后咧系指出，欧盟各会员国咧高度关注香港喺一国两制架构之下嘅持续活力、吸引力同埋成功，啊就咧要求中国香港当局。将重点推往推动社会和解、开放多元同埋对基本自由嘅尊重。嗱，呢个声明咧，可以讲第一非常之冗长，第二非常之唔客气，而且咧嗰个指责嗰个范围咧系非常之广，由你个国安法通过5周年至到荷里71啊个主权移交28周年等等咧，可以讲系一棍横扫。但好奇怪嘅咧，中国香港特区政府咧就冇就欧盟呢一个措辞咁严厉、范围咁广阔啊嘅谴责咧，系发表啊嗰种战狼式嘅驳斥。嗱，如果佢系美国咧，佢就讲一句咧就驳10句，嗤之以鼻啊，系严重谴责啊咁。欧盟咧呢一个声明啊，个措辞绝对咧系不会啊系下于咧现时嘅 Donald Trump 政府啊。反而美国总统 Donald Trump 对于香港的人权啊，那个关切啊，民主自由咧，佢个人嚟讲咧系未讲过一句说话喎，但系佢嘅美国政府啊同埋国会咧，当然个态度好凌厉。咁点解特区政府对欧盟啊呢、这个咁嘅声明系冇一个咧系非常之凄厉啊同埋凶恶嘅反应咧？ 估计呢啲双重标准咧又睇钱份上，系嘛？因为我有理由咧系估计咧，因为中国而家咧系极力要争取欧盟分化欧盟同美国之间嘅关系，尤其系大量嘅过剩嘅产品，例如铝同埋钢材，同埋咧呢啲电动汽车，极需要咧系排泄进入咧系欧盟嘅市场，而欧盟对此咧系亦都系闩紧门。冯德莱恩主席咧最近对中国嘅态度系有所转变，由以前嘅嗰啲促进贸易啊，跟住有所保留啊，到而家咧直情就系认为啊，至少喺经济贸易方面咧，中国咧系一个非常之巨大嘅威胁。有见及此咧，可能中国香港特区政府咧就把棋不定啊，吓惊咧对欧盟啊呢啲咁嘅辱港嘅声明咧，吓一旦系太过凶狠咁回应咧。吓会唔会有上边个主人啊，或者阿爷唔中意啊？吓定系咧，而家已经所剩无几啊！吓你香港吓对于就呢个西方文明社会啊，嗰个地位同埋个感觉已经一落千丈啊！但系欧盟呢个声明咧，趁呢个6月30同埋7月1日，你呢两个大庆嘅攞景吓，唔知系咪又受到嗰个咧疑似花圈啊？嗰、那個何中國香港特區唔知回歸幾多周年嘅嗰個視覺影響，咁啊加加埋埋，好似又話天氣唔好啊，行雷閃電啊咁，對於中國香港特區嗰個打擊呢個聲明啊，對於投資者嚟講咧，可以講話有一個非常之清晰嘅指引作用啦，係咪啊，鮑生？ 係冇錯，咁啊每一年咧，而家越嚟越多嘅日子咧係禁忌嚟嘅，除咗6.4啦，除咗7.21啦。甚至7.1呢啲叫做庆典嘅时候咧，你见到铜锣湾一带咧，警方都系如临大敌，驻重兵，而且咧，即系嘅机动部队啊，同埋啲唔知系咪反恐嘅警察咧，就部署喺一啲重要嘅交汇位。咁啊，今日嘅报道咧，亦都话有一个女子咧，拎住把黄色嘅雨伞，上边有几个字。结果一出去过马路咧，就俾10多个警察围捕，咁啊，跟住唔知滴咗上车，跟住有冇告佢就唔知啦。咁你就见到咧，而家咧嗰种惊弓之鸟啊，即系虽然话到香港由乱入自由自及兴啦，但系而家咧连一个一把雨伞啦，一个标语咧都唔容许咧喺呢啲时候咧出现，甚至平日咧你都会见唔到噶啦，因为如果出现咧，一样系会咁样对待。咁啊，日前咧社民连亦都解散啦。咁啊，呢个亦都系意料之内啦，呢个香港嘅公民社会啊，乜嘢叫做 NGO 啊，或者叫反对派啊，其实已经系完全消失殆尽。咁啊，欧盟呢个声明当然系攞景兼赠庆啦。咁啊，除咗你讲到欧盟嘅立场，可能而家喺中国嘅态度上边咧，系攞嚟抗衡美国之外咧，其实可能亦都系洞悉到欧盟嘅内部咧，嘅团结系会不一嘅。有部分的国家对中国都是依然示好，口里面就讲人权，实际上继续搵钱。中国亦都要拉拢欧盟去抗衡美国的关税或者政治方面的角力。所以特区政府当然现在留一手，因为他都不知道上面所谓的阿爷的立场路向，但反美就一定不错，因为这个是官方的 大方向大立场，但欧盟呢，他们怕做错事，所以就现在就粒声不作。 欧盟说你这样的指责呢，说你香港已经没有言论自由啊，没有反对的声音啊，是说得没有错的。因为呢中国香港特区政府啊最新的状态呢，就是根据信报的报道呢，就是议员啊，即是现在立法会议员那90个啊，所谓的爱国者治港的队伍呢，最新呢是被通知就有四不讲，四大敏感话题呢就不准出声。据信报呢个报道，作者叫余锦言，他说最近一两个星期，好多中国香港特区的立法会议员收到风声，要避免主动谈及四大关乎民生的议题。包括的士与网约车之争、外卖员的权益、皇后山的那个那些咁嘅水污染的风波，以及大富豪夜总会重开。我初初睇到啊，呢个信报所谓的四不讲，我仲以为一不讲6.4，二不讲就是7.21，三不讲就是8.31， 四不讲咧就系国安法，又或者五不讲咧就系黎智英几时释放，或者六不讲咧就系呢个黄之锋啊加判或者加控咧系是否公道咧？呢啲咁嘅不讲咧就唔止系四啊，十几二十都唔止。咁你唔需要特区政府去提示，我绝对有信心，嗰九十个立法会议员系主动唔讲。咁有一种讲法啊嘛，而家香港咧。吓，唔好讲政治啦，啊，立法会啊，我哋要专注民生问题啊嘛，系咪啊？咁但系呢个咧，据信报余锦言嘅报道咧，四不讲咧，全部系民生问题，系同政治啊、国安啊，系完全无关嘅。啊，呢啲民生问题点解又唔讲得咧？啊，包括的士与网约车之争，即系 Uber 引入啊，同埋滴滴出行啊，咁点解唔讲得咧？滴滴出行系中国嘅。交通企业佢融入嚟香港有咩问题呢？如果你香港啊觉得自己系中国人，点解系你要拒绝啦？包括滴滴出行等境外嘅，包括大陆呢啲网约车要进入呢？到底有咩政治敏感呢？好啦，叫外卖啊，送外卖嘅嗰啲咁嘅权益，喂呢啲更加咧吓睇落系芝麻绿豆嘅事，点解又唔讲得咧？啊，仲有皇后山嗰个咧，系屋村系嘛？据说咧，嗰啲水喉啊，出嚟嗰啲水咧系有沥青啊，系嘛？咁咧呢样嘢咧，喂系亟待改善噶噃，因为有入咗沥青嗰啲水咧，饮得多咧系随时会中毒噶。原来又唔讲得，最骑呢嘅就大富豪夜总会重开，点解唔讲得呢？大富豪夜总会重开绝对啊系符合死鬼邓小平啊生前讲叫马照跑，股照丑，就舞照跳。绝对是符合呢是中国对香港啊是那个管治方针。冇照跳㗎嘛。你跳跳下大富豪同埋中国城系执笠。而家开返即是一度跳跳下冇得跳而家又跳返。咁点解唔讲得先哇好啊你又嗰度唔准跳舞喎。因为你有伤风化。而家变咗大富豪嗰个重开呢是变咗啲儿童游乐同埋做功课同埋家长一起嘅休憩空间喎。咁更加唔会敏感啦，家庭同乐啊，咁点解有四不讲啊？系呢个咁嘅传闻先，系嘛？信报咧系报道，佢亦都咧唔知点解，但系估计啊，呢四大议题会激发社会上不同立场群体矛盾，涉及群众事件，又或者会令政府难堪。乃至引发亲反对派的网媒炒作，令公众注意力转移，偏离了目前中国香港特区拼经济谋发展的施政主旋律。这个是余锦言先生，这位德高望重的信报的记者专栏在信报那里讲的。如果是这样，欧盟的声明来到谴责你中国香港特区政府可以说是正中要害。你不止说是比起2019年之前，就算比起一年前，你的言论自由都大为收窄。收窄到非政府的话题，水的污染啊，是吧，同埋大富豪啊，夜总会啊，都唔讲得。如果你话系信报造谣，呢、这个正如刘少佳嗰阵时啊，最近嘅定义啊，系软对抗，软对抗就系造谣啊嘛，其中一样嘢啊，造谣咧，散播不实嘅消息啊嘛。而家你话抨击特区政府一定要有事实根据啊嘛。咁而家信报啊，系指出四不讲喺呢个中国香港特区立法会里面成为禁区，到底系谣言定系真实？咁你特区政府应该首先就系要咧系反驳啊信报呢个报道。咁耐啊，经过成个星期系冇反驳，冇反驳咧就即系事实，即系信报嘅报道系正确系嘛？如果系正确嘅话，连呢啲议题啊民生都唔讲得。咁你有乜嘢面啊？系走去庆祝你所声称嘅回归咧？你有咩面话你而家自己香港啊嗰个自由啊，系同2019年、2020年嘅国安法通过之前啊完全一样咧？咁呢啲系擘大眼讲大话，擘大眼讲大话咧。欧盟本来系想系赚钱，但系咧连欧盟都顶唔顺啊，于是发表一个咧咁深入、咁尖锐啊嘅嗰个抨击。所以连特区政府又唔敢反驳，你而家四大议题就四不讲，而信报嗰个新闻爆出嚟，同埋欧盟呢个声明咧，你又两不反驳， 咁即係咩意思呢？咪節節敗退喎、啊。你唔可以唔交代喎、啊。再加埋呢嗰、那个咁嘅儀式啊，殯儀靈堂嗰个花圈啊，嗰、那个咁嘅庆祝所谓回归啊，嗰、那个嗰、那个夜缤纷啊，嗰张咁嘅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家属谢礼啊，风格啊，嗰、那个最新嗰、那个嗰个徽号。哇！你而家咁样咧，就真系好肉酸，肉酸到咧四个字叫不堪入目，系咪啊，鲍生？ 嗱，当然啦，其实呢个亦都系预计之内啊。以往咧，大家以为咧喺国安法同二十三条立法咗之后咧，你唔好 天下太平啊嘛， 乜嘢叫做追求直选啊？又或者系咩行政长官一人一票啊？嗰啲已经大家唔讲啦，亦都唔讲嗰啲乜嘢黎智英啊、阿黄之锋嗰啲啦。咁其实去到民生方面咧，而家咧就好似中国大陆咁，系两个字啫，维稳啊，唔可以咧讲任何或者系讨论任何咧引起一啲叫做唔同阶层啊或者唔同利益群体之间嘅矛盾。头先你已经一始终的就系讲中咗，譬如话滴滴出行呢点咧，就会引致咧中国同埋香港嘅呢啲网约车或者的士司机嘅利益之争啊。咁於是乎呢，佢哋會引申為中港矛盾，佢就話呢會令到某啲嘅媒體或者網絡上面嘅人呢就借意嚟攻擊。咁你有另外一篇評論呢，我都喺網上面睇到嘅，就係、是、來自一個叫蔡志忠嘅香港地專業地產顧問榮譽會長個商會，咁就指呢香港其實佢話而家嗰個地產呢係好好景嘅，因為大量嘅資金流入地產股又升。咁但係佢喺網上就見到另外一個唔同嘅世界，我大部分嘅網主都話喺度唱衰香港經濟，特別咧係為咗博取流量等等。咁於是乎咧就話咧，其實呢啲咧係惡意地咧係去唱衰啊。咁呢啲末日論咧，佢就喺度批評。咁但係咧好簡單，佢近日啊新世界雖然咧喺個銀行嘅債務重組裏面咧就過咗關，咁喺銀行咧就書面承諾咧就會繼續支持啊，同埋咧幫佢哋會再組織啲債務。咁但係啊，地產嗰、那個特別係商業鋪位同埋商業大廈、那個出租率下降啦，同埋個租金大跌咧，影響到呢啲大型嘅地產發展商咧陷入咗個債務嘅危險，甚至英皇國際亦都傳出佢有巨量嘅虧蝕。而且咧，核數師咧亦都拒絕評論。咁呢啲種種咧，其實是客觀嘅事實嚟嘅。其實新聞媒體去報導咧係無可厚非。咁點會何來係唱衰呢？係嘛？咁仲有好多嘅，譬如話戲院嘅結業啊、大班啊，跟住嘅結業啊，呢啲全部咧都係民生嘅客觀嘅事實。咁如果呢啲報導能夠討論嘅，咁喺立法會裏邊呢班議員啊鬥緊嘅人工，或者佢哋受嘅津貼，咁佢哋嘅職能係乜嘢呢？除咗唱好同埋出席呢啲升旗禮之外，咁佢哋每日嘅工作啊，依樣又唔講，嗰樣又唔講，咁呢份工真係好好撈喎，陶生。 係啊，你而家嗰九十個你自己信任噶嘛？你自己講噶嘛？愛國愛港噶嘛？愛國愛港嘅議員咧，係提出啲經濟民生嘅問題啊，原來你都唔信嘅，嚇都要四不講嘅。是因为他们讲亲呢就会激发不同立场群体矛盾，涉及群众事件或令政府难堪，令公众注意力转移。咁会唔呢啲如果触犯呢啲天条啊，包括偏离目前特区政府拼经济谋发展的所谓施政主旋律。咩主旋律啊，呢啲呢系令人好讨厌嘅大陆政治名词。这个证明中国香港特区那些官场那个中国语文那个思维之苍白和贫乏，全部抄晒大陆人民日报这样的八股。我现在讲这样讲不讲得讲不讲得，是吧？现在那个你那个这样的花圈灵堂七一那个摆设又讲不讲得，会不会是令到政府难堪？当然令政府难堪，你给了38万整件这样的东西，是吗？导致有些市民就对着三鞠躬，你这一日明明是庆贺中国香港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嘛，七日的嘛，怎样三鞠躬呢？怎样是不是不讲呢？如果你不讲的话，你应该禁止埋报道啦，是吗？而是报道了出来是事实那些人才讲的嘛。你而家话四不讲咧，系一个非常之严重对言论自由啊！如果仲有剩翻嘅话嘅公开嘅进一步嘅扼杀， 如果要不讲，要激发矛盾，咁我问你，文汇大公点解就李嘉诚出售嗰个长和啊，出售巴拿马运河同埋43个码头呢件事，讲完又讲，批完又批，闹完又闹，你咁样样是否啊系偏离咗吓呢个特区政府拼经济谋发展嘅施政主旋律？因为长和系香港合法注册嘅一个企业。你咁样会唔会令到特区政府难堪？因为文汇大公搏命喺度质问特区政府点解唔用国安法系去解决长和卖码头嘅问题？文汇大公讲完又讲，特区政府咧系一啲做嘢都冇做。咁你不但系咁，就行会嘅汤家骅仲驳嘴话不适用，不能够用国安法去对付长和卖码头，系咪？呢啲你系咪激发社会上边商界同特区政府乃至系中国嘅矛盾？系嘅话，点解你俾文汇大公讲完又讲，闹完又闹，系咪发烂渣完又发烂渣？系咪？系嘛？嗱，呢个咧会唔会令公众注意力转移？吓、啊，偏离你嘅特区政府拼经济谋发展嘅施政主旋律？你而家特区政府拼经济谋发展？要唔要包括长和在内嘅庞大嘅地产企业啊留喺香港继续投资？如果你想嘅话，咁点解你任由大公文汇啊系讲完又讲啊？对于呢个巴拿马运河，系咪咁咧？你越讲咧，比大公文汇越讲咧，嗰啲海外嘅所谓反对派网媒咪不断炒作咯， 好笑啊！其实 喺度分析你点解咯？佢点解李嘉诚会俾人批判咯？喂，如果系咁啊，好多都唔讲得，系嘛？喂，英皇啊，嗰个又唔讲得，新世界又唔讲得，系咪？一讲亲呢啲好敏感嘅。嗱，而家包括啊，施永青啊，系嘛？就而家咧系反驳呢个梁振英啊，就话卖楼里边个佣金回扣啊。阿施永青啊，就话梁振英喺度批判啊，卖楼地产经纪嘅佣金回扣系咪针对佢啊？系咪针对佢中原地产啊？咁、梁振英喺度讲啊，系嘛？你系咪激发紧而家社会不同群体系以施永青先生为首嘅地产经纪同埋梁振英呢个所谓嘅国家领导人之间嘅矛盾系咪？即系咧系挑拨。香港地产经纪同埋中国之间嘅矛盾算唔算？咁呢样嘢讲唔讲？系咪应该禁埋？系咪啊？ 系咁啊！所以咧，其实呢、這个知情人士透露嗰个原因咧，系令到人好好笑嘅，因为令到政府难堪嘅，唔系评论嘅人，亦都唔系网络上边嘅呢啲任何嘅主持。是政府或者親中建制派本身，譬如話啟德嗰個慶回歸嗰個花圈，嗱唔係我哋做，唔係任何嘅記者去整噶嘛，嗰30几万又唔係我出噶嘛，係嘛？咁整出嚟嗰個係咩人呢？啊，邊個去容許佢擺喺啟德呢？邊個會令到呢件事咧會變成一個網絡上面嘅笑話呢？令到政府難堪嘅唔係評論嘅人，而係政府或者親中建制嘅本身。而且甚至佢话咧呢啲令到公众嘅注意力转移，咁好笑啦。譬如话关乎啦，而家楼价、的士司机嘅生计啊、牌照嘅费用啊、甚至外卖员嘅权益等等啊，呢啲系佢哋每日啊开饭嘅生计，呢、這个注意力，咁你要令到佢嘅注意力转移，咁转移去边度咧？ 转移去边啊？ 唔通佢开饭嘅问题系？唔需要去注视，而需要注视你啊！七一回归嘅时候，究竟你有咩庆典啊？啊，有咩讲话咩？系嘛？呢啲系公众要注意嘅事，就系、是、开发嘅问题，就系、是、S 两栋嘅问题。 有时令到公众注意力转移系好事嚟噶噃。偏离你目前特区政府啊，拼经济无力，系嘛？谋发展无能啊嘅施政主要败绩。而令到公众注意力转移有咩唔好呢？例如话可伯同佢老婆之间啊，吓、那、嗰个咧殴打嘅事件，全香港东张西望一齐咧，系喺度咧左窥右探，偏如呢个转移咗呢个注意力咪好咯？好啦，另外仲有系嘛会咧激发社会不同立场群体矛盾嘅事又唔讲得？咁我请问最近啊，呢、這个大歌星江涛喺西营盘。 疑似墮海，咁啊俾人質疑喺網絡嗰度話咧佢係咪自殺，係咪精神壓力，然後激發起啊疆圖嗰啲瘋狂嘅師奶港太啊，嚇嗰啲 fans 咧係同埋係辱罵疆圖啊，不同群體之間嚇嗰個咧口舌嘅肉搏， 咁係咪群 眾事件？算唔算？咁啊呢個疆圖啊，所謂疑似墮海事件，係咪都應該列入不講嘅範圍咧？啊，當然你立法會唔講啊，立法會唔講關人差事，你立法會得個九十個啊嘛，但係全香港700多萬人圍觀喺度講緊啊嘛，啊有啲 KOL 直情就話你疆圖自稱話咧係頭暈啊，唔小心跌落海啊，但係明明啊嗰個碼頭邊有成高到成到腰嘅圍欄，你咁樣話失足落海係咪等於智障啊？話一句入話一出咧，就即時引起啊！社会叫做撑疆派同埋咧仇疆派不同立场嘅群体矛盾，随时会暴动噶噃，系嘛？因为疆图弹嗰日咧，系成个铜锣湾咧系水泄不通，系成千上万嘅疆图迷系冇攞过警方嘅不反对通知书，公然系非法集结，系嘛？嗱，呢啲咧係隨時啊，嗰個社會群體不同立場嘅矛盾會激發暴動噶嘛，所以話你呢啲都唔講得，點止四不講啊，多咯，係咪先啊？仲有好多好多噶。嗱，各位風雲谷啊嘅聽眾啊，你聽完不如你留言，你覺得係有啲乜嘢唔講得嚇？總之啊，嗱，聽住啊，特區政府啊嚇就話噶，呢個根據信報啊嗰個報導。凡激发社会不同立场群体矛盾，涉及群众事件，令政府难堪，引致亲反对派网媒炒作，令公众注意力转移偏离目前特区政府拼经济谋发展的施政主旋律的，一概不能讲。立法会不能讲，但是社会是不是应该禁言呢？网络社交媒体是不是都应该视之为所有是叫软对抗的言论呢？这个是非常之严重的，是不是？因为你个信报咁样登出嚟，你特区政府冇即时反驳，即系承认。所以欧盟呢嗰个外交事务部当然无眉精目企睇得到，于是咪发表一个禁令礼嘅掌掴特区政府嗰个叫做贺岁声明。咁你又唔敢反驳。是吧？美国政府呢你就好似一个泼妇喺侧边呢，是人哋讲一句你就闹足十句，点解欧盟咁样讲你又唔出声。即是欧盟呢个声明讲得啱喎，是咪呀？啱啱是符合事实喎。啊，咁我而家评论欧盟呢个呢声明呢，啊，见到特区政府呢是唔出声。咁即是我哋风云谷呢亦都企喺历史正确嘅一边，是咪咁讲，是吧？咁你而家四不讲到底系四不讲啊，定系信报作嘢系挑动软对抗啊？喺度挑拨离间咧，系咪？嗱，你要讲清楚噶嘛？律政司长林定国又好，啊呢个前中央政策组嘅啊刘少佳又好，你要行出嚟讲清讲错，系咪啊？ 梁美芬咧就啊话未听过有呢啲四不讲，佢自己咧就出到嚟就为件事件降温啦，或者解话啦。咁但系 你未听过系咪？因为你。你冇出席立法会啊？ 系啊， 系咪你冇出席会议啊？系嘛？你出席呢啲嘢系咪人哋系有人口头传达啊？喺后边集训啊？但在你有冇出席唔紧要，你冇听过唔紧要。而家信报白纸黑字登出嚟啊嘛！如果你话冇咁嘅事，咪由特区政府公然驳斥咯，系咪？好似嗰阵时专指啲漫画啊，讽刺少少嘢，你都即时驳斥噶嘛？呢个系好严重嘅指控啊！对于特区政府，因为你恐吓紧啊，嗰九十个爱国爱港嘅议员啊，系话有四大民生嘅范畴啊，吓佢哋唔应该讲嘢，佢冇讲到。如果我唔听你政府嘅禁令，我系要讲，咁又点啊？系咪变咗黑暴咧？ 系 言论咧，系嘛？ 嗱，咁日前咧，仲有一个叫外卖员权益关注组嘅 Facebook 网页就被。突然间咧，佢就宣布停止运作啦。呢个运作咗成三四年嘅Facebook 专业咧，就一直关注咧啲唔同公司啊嘅外卖员嘅做嘅利益。譬如话部分咧，可能因为嗰啲医疗啊冇不受保险啊，又或者里边嗰啲单咧嗰啲压价嘅情况啊，甚至有啲少数族裔嘅人士啊，佢哋嘅利益啊等等，但系最后咧都要被。 通知啊，就要删除。咁其实今日咧系外卖员啦，咁啊将来唔知道会唔会售货员啦，又或者洗碗个阿姐啦，啊其他嘅工作嘅群体咧，都可能系因为你哋嘅权益系被关注嘅时候咧，你哋系唔能够讨论同埋唔能够发声嘅。咁呢个就系欧盟点解啊去指责呢个特区政府而家嘅新闻自由同埋嗰个言论咧系受到限制。因为连简单的一个 Facebook 专业都容不下。 首先一个 Facebook 的关注组是不是等于成立一个组织先。Facebook 是一个中国特区香港特区是准许它在香港自由流通的一个美国的网媒。如果在 Facebook 里面是上面是成立一个叫关注群组，算不算这个关注群组你是不是即是说是等于煽动啊同埋企图颠覆中国香港特区嘅一个非法组织先。喺一个虚拟世界里面嘅关注组系咪等于你已经发现啊系成立咗同盟会兴中会啊系俾一个呢系有十几个呢啲呢恐怖分子包括孙中山当年啊系呢啲人最终啊系企图啊系颠覆啊呢个清政府嘅实际嘅组织先。系咪咁佢係 Facebook 咋嘛。Facebook 个关注组啲人上去留言咋嘛。由几时开始 ,Facebook 同埋社交媒体嘅关注组变咗香港殖民地政府时代定义嘅三合会社团同埋非法组织先。係咪 呀，以往 呢个你要讲清楚，我睇唔到香港有任何法例係话定义将 Facebook 同埋社交媒体任何呢啲关注组呢是等同于三合会组织。 其实不是第一次了，如果在一两年前呢有一个是关注那些执笠的店铺、啊那個。 关注而已嘛。 关注组、啊、就列出呢香港那些结业啊或者是关门啊那些铺头餐厅。那结果最后呢这个关注组呢都要改名同埋个性质也都改变，最后不了了之。 你自己特区政府这个林定国讲的嘛，批评政府要符合事实嘛。佢呢个关注香港飲食业執笠嘅呢个组别，首先佢每一日报道几多间出嚟，呢个系咪事实先？有名有姓，如果唔系事实，嗰啲铺头就告咗佢诽谤啦，系咪？系咪有？系咪基于事实系啊嘛？系咁样，佢话，然后话啊，报道俾你听，又执一间，又执一间，系对香港嘅消费经济深表关注，咁系唔系触犯国安法啊？定系二十三条啊？咁点解佢哋会受到政治压力啊？系要注销啊？喺 Facebook 呢个账号，系嘛？咪你要解释噶嘛？系咪啊？关注都唔得啊？关注咧，英文叫 concern， 呢个咧叫关注，冇话咧系话咧啊，要啊，系号召呢啲执咗粒嘅食肆嘅老板咧。是几时几多月几多号是举行游行示威集会，有没有这样有没有煽动，有没有这样号召，他没有嘛，是吧、啊、所以欧盟这个声明呢在7月1号贺礼呢，不怪得你都不够胆反驳，因为你没面反驳，是吧，他讲的是事实，是吧，没 错， 是吧，你在立法会那里呢四不讲，你又不够胆出来澄清，因为这个是信报白纸黑字登出来的，它不是 Facebook 的虚拟社交媒体，是12元一份报纸在街那里买得到的，印出来的。那么你信报讲的四不讲呢，是香港的投资者是会看到的。你特区政府不出来反驳呢，投资者就会觉得现在香港这个不知是一个什么乌里马叉的环境，是吧，咁啊，唔怪得你嗰个咁嘅何回归嗰个咁嘅灯箱啊，系嘛？令人联想起某一个节日啊，系受到网络咁多人关注啦，系嘛？你嗰个美学系咪？好啦，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多谢各位收听《风云快讯》，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好多谢大家。你都知啦，而家香港 in a way 都系叫 trouble water。咁既然我哋揾到條橋 over the troubled water， 我覺得都值得行一行呢條橋嘅。 我希望好快有機會，我同你就成為